装傻，任别人脚踏丑小鸭，春去秋来没变化，你心中只有一好旧想法。斯德瑞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，斯德瑞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 坐在咖啡厅的角落，没有人发现我还在难过。其实早就已经忘了怎么说，就算再怎么舍不得，你还是走了。想承认这事实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没有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像一个废人。回家的路上我哭了，眼泪再一次崩溃了，无能为力这样走着，也不敢骄傲。